Hello，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打开关闭音视频流。在实时互动直播中啊，打开关闭音视频流是很常见的需求。作为一个直播用户，你至少呢会有下面几种需求。第一个呢是将远端的声音静音，比如说在直播过程中来了一个电话，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应该先将直播中远端的声音关掉，等接完电话之后，再将这个远端的声音打开。要不然的话，电话的声音和直播的声音混在一起，那这时候就非常头疼了。好，那第二个呢，是将自己的声音静音。比如有老板找你谈话，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将自己直播的声音静音掉，否则老板与你说的一些私密的话就被远端听到了。比如说老板这个把你骂了，对吧？要是被远端听到，就比较尴尬。第三个呢，是关闭远端的视频。这个和关闭远端的声音啊，其实差不多。只不过将声音改为了视频，比如说当你的机子性能比较差的时候，为了节约资源，你可能会选择将远端的视频关闭掉。不过这种情况呢不是很多啊。第四种情况是关闭自己的视频。对，如果你不想让对方看到你自己的视频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关闭自己的视频。比如今天你的状态不太好，你又特别在乎你的形象，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选择将自己的视频关闭掉。这几个功能是实时互动直播中啊必备功能。所以呢，在开发实时互动直播时，一定要将这些功能添加到你的系统中。那我们该如何实现它们呢？针对上面的问题，本节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如何才能实现这几个功能。下面我们就按需求，分别对这几个功能做一下详细的分析。那第一个，将远端的声音静音。要实现这个功能，你可以通过在播放端控制和发送端控制两种方式实现。那首先我们来看看从播放端怎么控制。在播放端呢，也有两种方法，一种呢是不让播放器播放出来，另外一种呢是不给播放器喂数据，将收到的这个音频流呢直接丢弃就可以了。在播放端控制，它的优点呢是实现比较简单，缺点呢是虽然音视频没有被使用，对，但它仍然占用这个网络带宽，对带宽呢造成一种浪费，对吧？那第二个呢是从发送端控制，那它也可以细分成两种方法实现。就是停止音频的采集和停止音频的发送。对于一对一的这个实时直播系统来说，这两种方法呢效果是一样的，但对于多对多来说，它们的效果就大相径庭了。因为停止音频的采集之后呢，所有接收该音频的用户都听不到声音了，对，这显然与需求是不符的。那如果通过第二种方法停止向某个用户发送音频流，这就比较符合要求了，这只影响对端的这个一个用户，对吧？其他用户不受影响。好，第二个呢是将自己的声音静音。无论是一对一的实时互动直播系统，还是多对多的实时互动直播系统，它们的含义呢都是一样的，就是所有人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所以啊，我们只需要停止本端音频的采集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是关闭远端的视频，它与将远端的声音静音是类似的。要实现这个功能呢，也分为从播放端控制和从发送端控制两种方式。不过它与将远端的声音静音这个功能呢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从播放端控制只能使用不给播放器喂数据这一种方式，而不能说我不让这播放器播这个视频，因为播放器不支持关闭视频这个功能，但对于音频来说它可以直接关闭掉，就不播放声音，这是可以的。好，那从发送端控制呢，是通过停止向某个用户发送视频数据这一种方法来实现。而另外一种停止采集呢不建议使用，因为这样一来呢其他端都看不到你的视频了。好，第四个，关闭自己的视频。其逻辑呢与将自己的声音静音是类似的，但你不应该关闭视频的采集，而是应该通过关闭所有的视频流的发送来实现这个需求。之所以要这样呢，是因为视频本来还有本地的预览，只要视频设备是可用的，本地预览就应该一直存在，所以关闭自己的视频与将自己的声音静音的实现还是不一样的。好，了解了以上如何打开关闭音视频的基本逻辑后呢，下面我们就具体来实操一下，按顺序来看一下如何通过代码实现上面的功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如何将远端的声音静音。前面在分析基本逻辑时呢，我讲过这个功能呢可以从播放端控制和发送端控制两种方式实现，而每种方式呢又各对应两种方法，一共有四种方法，下面我们就逐一分析和实现。第一种呢是不播放声音。在播放端控制的代码啊其实特别简单，只需要在 video 标签中设置 mute 这个属性就可以了。 代码就像文中所示的这样。将 Vido 标签设置了 Mute 属性后呢，你会发现虽然远端获取到音频流付给了 Vido 标签进行播放，但最后呢只有视频被播放出来了，声音不播放，这样就达到了你这个预期了，对吧？其实呢，要想让那个音频播放出来也容易，只需要写一行代码，将这个 mute 属性设置为假就可以了，就像这个文中所展示的代码所示。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播放端控制，是丢掉音频流。当然在播放端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实现远端的静音，就是在收到远端的音频流后呢，将这个 audio track 不添加到要展示的 media stream 中，也就是让媒体流中呢不包含音频流，这样也可以起到静音的作用。那具体代码呢，如文中这个所示，这段代码中实现了 onTrack 事件的处理函数，在该函数中呢，首先保存远端传来的音视频流，然后将其中的音频流去掉，最后将流复制给 Video 标签的 SRC Object 域，这样播放器就只播放这个视频了。好，第三种，发送端控制，不采集音频。通过远端不采集音频的方法呢，也可以达到静音的效果。那如何才能让远端知道你想要让它静音呢？这就要通过信令这个服务器进行通知了。本地想让远端静音的时候，首先向信令服务器发送一条静音指令，然后信令服务器向远端呢转发这条指令。远端收到指令后，执行下面的这个代码。这段代码也非常简单，这个 capture media 函数呢用于采集音视频数据，在它里面实际是调用浏览器的get user media 进行具体操作。那由于这里强调的是不采集音频数据，所以你可以看到在 get user media constraints 这个函数中呢将音频关掉了，所以最后获取到的流中呢只有视频流。好，第四种，发送端控制，关闭通道。那通过远端关闭通道的方式呢，也可以达到静音的效果，与方法三不采集音频类似。本地想要远端静音时，向信令服务器发一条指令，然后信令服务器进行转发，远端收到指令后呢，执行这个下面的代码。在这段代码中呢，通过 get user media 函数的回调函数获得本地的媒体流，然后将其与 peer connection 对象进行绑定时呢，对 track 做判断，如果是音频就不进行绑定，这样就关闭了这个音频的通道，那对方呢也就收不到了音频数据，从而达到远端静音的效果。以上就是将远端静音的四种方法。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如何将自己的声音静音。将自己的声音静音，只需要在采集时呢停止对音频数据进行采集就好了。它与上面将远端声音静音中的方法三是一样的，只需要将 constraints 中的 audio 属性设置为 false 就好了。那这里呢我就不再赘述了。好，接下来就是关闭远端的视频。在前面讲解基本逻辑时啊，我们分析过关闭远端视频有两种方法。一是呢，在显示端不将视频数据给 Video 标签，来达到不显示的效果。另一种呢，是控制远端不发送数据。实际上这两种方式与将远端声音静音中的方法2和方法4是一样的，只不过做判断类型的时候呢，将 Audio 改成了 Video 就好了。所以这里呢，我也不再进一步介绍了。好，最后是关闭本地视频。因为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实现，一般情况下，由于还涉及到本地视频的预览，所以在关闭本地视频时呢，不是直接在采集的时候就不采集视频数据了，而是不将视频数据与 peer connection 对象进行绑定。具体的代码呢，参考将远端音频静音中的方法4。 OK， 整体总结来说啊，通过上面的介绍，我想你应该已经对直播系统中如何打开关闭音视频流有了非常系统又清楚的认知。那在你的产品中具体该使用哪种方式来实现这个音视频的打开与关闭，主要还看你的产品的需求。如果想为用户节省流量，那就尽可能的在远端进行控制。如果觉得流量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那为了实现简单，直接在本地处理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音视频的打开与关闭逻辑上虽然不复杂，但在直播系统中呢，却是必不可少的功能。那另一方面呢，如果你觉得这个逻辑不清楚的话，也就是不知道分为本地静音、远端静音等等这些逻辑的话，那在多人实时互动的场景中实现这部分代码呢，就很容易被绕进去。所以这部分知识对你来说还是要提前搞清楚，对，学透彻为好。最后还是留给你一道思考题，上面我向你介绍了打开关闭音视频的各种情况和实现方法，但列的还不够全面，你还能想到可以达到打开关闭音视频的其他方法吗？对，欢迎在留言区呢